圣咏集第124篇。若不是上主保佑我们，唯愿以色列子民再说，若不是上主保佑我们，当事人起来攻击我们，并向我们发泄怒火时，必会活活将我们吞食，就像淹没我们的水祸，流过我们颈项的洪波，又像汹涌澎湃的狂浪，早已将我们淹没灭亡。赞美上主，他没有将我们抛出，使我们做成他们爪牙的猎物。我们像挣脱猎人罗网的小鸟，罗网被扯破了，我们自然逃掉。我们的救助是仰赖上主的名，上天和下地都是由他所造成。